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它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不同的就是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 嗰啲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因為俾到多啲。 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你知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是刁民牛，炮竹一声除旧岁，祝各位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起来，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着高铁啊，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啦，我哋繼續講下咧觀音拿事件啦。咁咧就頭先咧漏咗一位咧，我哋嘅老友記咧，咁我都想讀一讀佢嘅。咁咧佢就係啊，好耐都冇上過我節目咯噃。咁啊，希望佢聽到個節目咧就啊。call 下我又好想喺时候要搵下佢上嚟㗎。22世纪蓝皮书係个节目嘅节目主持人，一个好受欢迎嘅节目主持人。咁啊新比。咁啊新比呢都有一段嘢係咁寫嘅。佢就话佢就关于观音拿事件呢單嘢啦。咁佢就话啦，想问下几时通街屙屎排队打尖，用拖鞋碌人隻脚，巴士站泊车落货，办公安系文化差异要包容㗎，系咪？佢话九口长不出象牙。咁佢就套用，哇犀利啦，大师陈云嘅见解。陈云就咁讲嘅，佢话什么是文化差异呢？只系两方生活習慣不同，但並沒有惡意啊！透過互相認識了解就可以達至雙贏。咁但係咧嚇，新美認為咧，即係今時今日咧，呢一種係咪就佢就唔認同呢種叫文化差異？因為點解咧？佢覺得咧，內地人嘅行為咧就係帶有惡意嘅。OK， 佢話惡意侵略就係另一回事啦。佢話，我无需要尊重你嘅生活，我可以肆意掠夺你嘅资源，随便破坏你嘅地方，你嘅生活被搞得一塌糊涂系你嘅事，总之就要满足我，我啊仲要当你嘅主人吓，咁呢种咧就已经系同文化差异咧系即系有出入啦。咁佢话咧以文化差异嚟包容恶意侵略咧，目的就系麻痹你嘅神经。到你醒觉嘅时候咧，就已经太迟。最后佢就咁讲嘅，啊，佢同阿观音娜讲啦，佢话强吻靓女或者咧都系嗰位向内地嚟嘅先生嘅一种文化。咁啊，点解观音娜你又可唔可以包容呢一种文化差异咧？佢话唔去了解一下，而系一脸花容失色兼事后谴责。出身大溪地而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观音娜，可以答下我吗？咁样我只是读咗佢出嚟啦。咁我首先嗱，我就 我先讲讲我对观音拿呢件事嗰、那个嗰、那个睇法啦。 嗯。 首先我就觉得几样嘢，第一样嘢简单啲讲先。第一样嘢咧就系、是、咧，我就唔认同咧。去讲一每讲每去对即系每一次对一件事想发表一啲意见咧，首先就要事先要表明身份先嘅。嗱呢一种咧，大佬，我哋喺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咧，即系见即系睇文化大革命历史，见好多。 嗯， 即系你喺文革嘅年代咧，如果呢啲细路仔啊，中学、高中生、大学生嗰啲要做大串联咧，你知咩叫大串联噶啦？ 知 吓、啊，即系。坐火車咁啊去，因為毛主席叫大家要生活體驗啊嘛，咁啊就去睇下啦。同早期嘅上 山下鄉差唔多嘅， 差唔多嘢啦。但係你上火車咧，要表明身份嘅喎。咁如果你黑五類咧，就即刻掟你落車啦，嚇，因為身份不符合。咁然之後咧，開啲批鬥大會啊，所謂啲討論大會咧，亦都一樣嘅。如果你要發言咧，基本上你一定要表明身份嘅吓，如果嗰期系你系老子英雄二好汉咧，你就可以发言。但系后期如果你系老子英雄二好汉， 就俾人 而唔系呢个老子反动而混蛋咧，你又冇得发言嘅，即系睇时间嘅，睇 timing 嘅。咁所以咧，第一样嘢啦，我觉得呢一种咧就系一种，即系有一种文革式嘅语读嚟嘅。咁所以我就极。道反對咧，要表態，或者大家要話：喂，你揸法國護照嘅就冇資格去批評人。嗱，如果係咁樣咧，咁以後大家包括阿新比啊，同阿新比講，大家做節目咧，慳水慳力好，係咪先？我只能夠講香港嘢，北上頻道呢度接埋噶，因為我係咪揸啊？唔係啊，都得。挨住邊我都係揸中國護照嘅，表明身份先嚇。我揸中國護照，我有權講中國嘅嘢嘅。OK， 咁我又揸香港身份證嘅，所以我都有權講香港嘢嘅。 嗯 ，OK， 咁但係，如果你話屎忽痕，我今晚想講下掃貼啊，大鬥呢個英綠 啊， 喂，咁啲泰國人就。卡布拉超卡，你两个嘢个两个声，讲咩佢啊？哦，佢话佢唔系讲受话列卡啊，佢话你杰斯你呢条友，喂，你唔系揸泰国护照噶喎，你有乜嘢资格讲泰国嘅颜色革命啊，或者呢、這个啊而家嘅社会分化、政局变化咧、你冇资格批评啊，收皮啦，杰斯呢条港产咁样，系咪咁你？唔得咁啊，大佬，咁样即系喂，咁样好捻大镬噶，喺呢个地球，喂，咁就唔系太过符合言论自由嘅标准啦，系咪先？咁如果譬如话，如果系咁样嘅时候，我即刻又可以 ban 阿 Samson 噶咯，因为听讲阿 Samson 系移民咗，咁、如果系咁样，佢冇理由日日喺度喺北上个 Facebook 嗰度 系咁讲， 发表一啲 系啦， 即系吓港产啊，港产唔关事，呢、這个蝗虫都唔关事嘅，咁、所以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系我觉得，佢系绝对有呢个资格去表达一种佢自己嘅感觉啫、因为佢每一日佢真系生活喺香港噶嘛，吓佢离唔离地我真系唔捻知啊。OK， 我唔知佢有几离地啊，或者可能我都捻离地，我可能比佢更加离地添，系咪先？咁但系我觉得，喂，佢系一个香港歌星，系、虽然我哋都冇乜香港人听佢歌，吓、你唔讲佢歌星，我真系唔捻知佢歌星嘅，我以为佢系电视台呢啲明星仔嚟嘅啫。咁然之后。咁佢每一日喺呢度做嘢，喺呢度生活、，OK， 佢绝对有 一个， 我觉得佢有一个权利，系、可以表达一下佢对而家香港嗰个社会嘅状况啩，系咪先？咁仲有一样嘢，佢都一种好心啫，系或者你觉得佢嗱，即系而家你明唔明啊？好惨啊！讲呢啲嘢咧，一讲完咧，啲人又会话：喂，你又喂。大佬佢亲建制啊嘛， 奶鞋底。 我上次阿 Jam 我奶过镬啦，我真系唔知观音娜有冇系咪亲梁振英，我真系唔捻知啊。但我先申报利益。 我唔知。 O K， 我但系我觉得喂一单还一单啫，嗱我净系攞佢篇文嚟讲啫。我唔，虽然佢系我同学个女朋友，我唔熟佢嘅大佬，我唔知佢性格系点嘅，我唔知佢个人容唔容易相处，我乜都唔知嘅。但我觉得如果你单凭嗰篇文嘅。佢淨係舉一啲例子，跟住然之後好即係出於一個好心，話俾大家聽，喂喺每日大家喺度生活，無論點都好啦，你都係 攞一種包容嘅態度出嚟，其實有咩問題呢？喂，我真係唔覺得有問題㗎喎。我成日都喺度講，我同大家一樣，我都覺得有陣時有啲內地人喺香港嘅行為係極度討厭嘅，係咪先？有時喂，如果我設身處地，我都可能會發爛渣，或者諸如此類。咁但係各安天命啦，我只係俾嗱，我又試下扮觀音嗱，俾個意見大家。喂，你真大佬，如果你唔選擇包容，你想選擇乜嘢？係咪同佢對抗先？我想講嘅就係 back 翻去第二節。我哋想话俾你听，有多而家嘅社会问题要帮我哋去解决嗰、那个，应该系个香港嘅政府。我哋呢度成日鼓吹一样嘢就系、是，你嚟生仔，你嚟旅行，或者你家庭团聚，所有呢啲嘢，我唔觉得嗰个罪系喺嗰个内地人嗰度嘅。OK。喂，大佬，我唔可以做个节目话俾大家听，话俾你听，喂。屌都系翻翻去我30-40年前嗰时候最好嘅，因为嗰阵时咩咧？嗰阵时佢穷捻到咧，饭都冇捻得食，咁佢咪冇捻得出嚟咯？你唔可以咁样去睇你身边嘅人噶嘛？何况你接受又好，唔接受又好，我哋系同文同种，我哋系同埋一个国家嘅人。OK， 你唔可以咁，我觉得如果你用一个咁嘅咁唔友善、咁敌对嘅态度咧，去睇去睇呢个问题咧。你可以咁样做，咁但係我同你呢即係就已经係冇乜嘢说话可以交流囉。即係我觉得我好记得我哋好耐冇嚟过我哋节目嘅 Jackie 啦，广州朋友，即係佢以前成日都讲喺佢眼中嘅香港人呢好乜嘢好 innocent 嘅。OK， 我真係希望大家係仍然有一种好 innocent 嘅 思维 嘅态度。OK，其实点解要变到咁你要諗，即係我觉得其实可以再涉高一下个枕头諗一諗。今时今日所有呢啲问题，今时今日呢啲咁嘅怨气係边个俾你嘅先？唔係内地人俾你嘅。我哋呢度冇办法㗎。香港系一大佬，如果我哋相信，我哋相信民主自由，我哋相信民主自由呢种价值嘅时候，我唔见得我哋真係要需要，即係我哋要需要排斥一个外来族群呢去到一个咁嘅地步。你话喂，你话哦，因为我哋个地方嗰、那个弹丸之地，我哋好多嘢喺个资源分配方面，我哋係需要做一啲好有计划嘅做法。呢啲嘢无可厚非，因为呢个系一个管治成个社会嘅一个方向。譬如话有冇一啲方法可以更完善去限制啲人嚟香港居住呢，嚟香港旅行呢，点点点点点呢，呢啲嘢可以做。但係你每一日如果你充满住怨气，咁强嘅怨气去对待嚟香港嘅内地人，其实大家都辛苦啊，我都戥你辛苦啊。咁我觉得我完全系觉得一个即系一个咁嘅歌星 ，OK 翻翻嚟一个咁嘅香港歌星，佢对佢关心个社会，佢关心佢自己住嘅地方，佢讲一啲咁嘅说话，我觉得唔需要闹到条女，哇又妖妇啊，又卖港贼啊。即係你嚇親個靚妹啫。喂，第一以後佢想再表達一下佢嘅意見，佢會點啊？佢會有陰影㗎。喂，大佬，即係呢個我覺得唔係一個好嘅現象囉。即係你見到譬如話 Jam 嗰單事件亦都一樣。譬如話 Jam 已經第五、第六個禮拜啦 ,ok? 喺上面嘩，呢、這個將會係一股旋風嚟㗎，留待多幾集我哋再可以喺北上頻道再討論㗎。呢股旋風之有趣呢，喺內地呢，就係話內地人重新喺阿 Jam 身上去揾返一啲佢哋以前嘅對香港人嘅認知。譬如話原來佢哋 remind 俾喺阿 Jam 身上 remind 返，嘩原來香港人好撚有 creative 㗎喎，或者係 近年中國人覺得喂，一講起港產電影，一講緊中港合拍電影，一講緊香港嘅導演，即刻已經屌聲四起，但係一個 gem，幫香港人攞翻好多 value 翻嚟嘅。但係你睇翻成個 gem 嘅現象喺香港咧，就係又另一回事嚟喎。上海妹嚟嘅呢條友，唔係香港人嚟嘅。佢四歲嗰陣時先嚟香港啊，四歲 ，OK， 四歲都同你計數 ，OK， 又或者佢支持梁振英噶，你仲撐佢？屌你，賣港賊嚟噶，妖婦嚟噶！我見到喺香港就係呢一種咁嘅聲音，但我想講就係、是，喂，我都俾人屌過，我想話翻俾大家聽，我再講一次，我真係唔識，我又冇聽過啊，呢、這個係 Jam 嗰啲。CD 乜撚嘢冇聽過，我就係想話俾你聽，哇！我就單憑一個喺湖南衛視嘅節目，佢個 stage performance，喂，我覺得眼前一亮，我覺得出奇地咁好喎、啊 嗯， 我就覺得喂佢演繹嗰啲歌真係唔係人咁品㗎喎、啊，咁我覺得有啲好嘢想同人分享一下啫，最屘係屌到仆街，我真係唔知佢識梁振英嘅大佬。如果我一早知咧， 識梁振英， 即係擦佢擦梁振英啊嘛，我唔知㗎大哥。如果我知道，我知道，我可能改口啦，係咪先？咁但係我想講，有時啲嘢係咪可以分翻開咧？一件事還一件事咧，即係我想講嘅呢一種。所謂今時今日呢一種所謂本土意識， 嗯， 有啲網台節目吹到咁好撚大，好似佢發明咁撚樣、嗯。我想同你講，我呢一代人冇本土意識咩？我話俾你聽，睇你點睇嘅咋？我再想講一次，從來喺香港一個移民城市，我想問你今時今日，你哋呢班講緊香港意識嘅人，你個心諗緊啲乜嘢？當香港有問題嘅時候。我讲嘅个 majority， 大部分嘅香港人都系先谂走嘅，谂唔到走，好似我哋而家呢班可怜虫就焗捻住喺度，然之后你就日日睇人哋唔顺眼，跟住然之后咧就有啲怨气就产生啦。如果你自己翻去再问一次你自己，你系咪当香港一唔掂，一有问题嘅时候，你第一样嘢？就先諗走啦。如果你係嘅話咧，你本土極都係有限嘅。或者如果你係嘅話，你其實同傑斯係差唔多嘅啫。我嗰代人其實都係一樣嘅啫。我哋有問題咪走咯，因為我哋嘅爸爸媽媽都係移民嚟呢度嘅啫嘛。個心態其實都係暫住嘅啫，係唔係長期居住嘅 ？OK， 我哋都係呢種心態，但係。某某种种嘅原因，我哋走唔到，一路继续喺呢度成长。咁我哋就喺呢度揾食啦。你话我哋有冇本土意识呢？喂，你点可以话我冇本土意识啊？我想话俾你听，本土意识唔系话你一定要死踎喺度，日日喺度排斥外来嘅人，你先叫做有本土嘅意识啊。如果今时今日呢一代嘅香港年青人，你觉得？成个香港已经唔系属于你玩啦，你已经冇机会，冇任何机会喺呢度发展嘅。你何不响应梁振英啫？嗱，我今日好似撑梁振英咁啊！你行出去啦，向外去发展啦。你向外发展，你可以翻大陆，你可以去台湾，你可以新加坡，你可以去任何地球呢个角落。你唔好谂得咁复杂啊！你唔好谂住一定要做个香港人啦，你可以做个地球人嘅啫。你当你行咗出去发展，十年八年后你成功咗，你仍然可以好名正言顺咁话俾人哋听，你系一个香港人嚟噶， 嗯， 你仍然系可以拥有香港一套本土嘅价值噶，唔系一定要死踎喺度，日日喺度自怨自艾，跟完之后屌，之后排斥外地人，然之后你就觉得咁样嘅行为就系我好捻犀利啊，我死守呢个香港啊，因为我系香港人啊。 但系 Facebook 嗰做 系啦，大哥， 唔系你头先系啦，你头先所讲嘅嘢唔系行出嚟做，系 Facebook 我只系我话俾你听，由喺最早期嘅北上频道，我亦都同大家分享过一啲嘢，就系话咩？我哋嗰阵时。翻到大陸，我哋嗰代嘅香港人有一種叫大香港主義 ，OK？、 嗯、 我哋翻到大陸，我哋好 好乐意去将我哋嗰个香港人嘅身份咧， 话俾人哋 听嘅，或者喺你面前晒出嚟嘅。OK， 你话呢一种系咪本土意识啊？我觉得系噶，我仍然系一个香港人嘅代表嚟嘅。我翻到去，但今时今日你我眼中嘅呢种所谓本土意识，我可以叫佢做一种小香港主义咯。你只系一种小香港主义，因为你眼中只有一个香港咁大嘅地方，你以为你一定要喺度死守成个香港，你先可以。我再极端啲讲俾大家听啊，如果你觉得香港冇得搞嘅，啲内地人都嚟侵占晒嘅，诸如此类嘅，你其实可以离开嘅，你冇嘢对唔住香港嘅 ，OK， 你离开咗，你仍然系一个香港人嚟噶。大佬啊，你估今时今日，如果你我其用你嗰个种蝗虫嘅 concept， 你估蝗虫净系侵占香港咩？蝗虫侵占紧新加坡、 巴黎， 侵占紧整个欧洲。今你睇翻最新嘅伦敦啦，大连万达王健林 ，OK， 投资20-30 billion 嘅 pounds 磅英镑喺伦敦啊。将会成个伦敦大部分嘅地产项目俾佢去重新去再搞啊！接见佢嗰个唔系伦敦市长啊，接见而家今时今日佢随时可以 call 啊 Cameron 啊 卡梅伦 啊，同佢食饭倾偈，屌柒卡梅伦都仲得啦！你知唔知伦敦人都顶唔住啊？但系有冇得选择啊？有选择嘅人哋。一样有你嗰股怨气，佢一样俾中国人逼到去伦敦嘅外环啦，系一撚样啊！但系人哋咪继续要生存咯，人哋冇自暴自弃，冇放弃噶，佢明喂你冇得同佢玩噶。今时今日，王健林中国首富 ，OK， 跟住然之后喺全个伦敦，暂时嚟讲，佢系地产项目投资最多嘅人 ，OK。你伦敦人一样都要睇佢面色 ,ok? 你冇办法㗎喎，我想讲话俾你听，唔系淨係你香港受罪呀，全世界都喺度受緊，呢个系冇办法改变，喺呢一个年代冇办法改变嘅。因为中国真系崛起，中国真系你几唔愿意见到嘅，都系你眼中嘅所谓嗰种侵略，非洲一样，欧洲一样，亚洲一样，新加坡、泰国、香港全部都一样。咁你点啊？你日日就喺度，就又喺度，就话净系喺 Facebook 度出 post 喎。OK， 日日就喺度讲废蝗虫喎，冇用啊！跟完之后有个观音拿出嚟，你就屌爆佢咯。跟住有个 Jam 唱歌唱得好，你又查佢身份咯。OK， 唔系咁样噶嘛，即系你好捻惨啊！你睇下见到一个李娜攞咗个澳洲公开赛冠军 ，OK， 佢咪话俾你听咯。佢将自己中国人嘅身份摆低，佢唔做一个公民啊，佢唔做一个，佢只系选择做一个人啫。OK， 请一个团队翻嚟啊，然之后令到佢第二次攞大满贯啊！你攞完咗个冠军之后，你十几亿中国人，你中意点样抽佢水？冇捻所谓啊！李娜精神真系好捻正啊！我任你点样去演绎。OK， 人民日报嗰边就话：，哇，嗱，呢个咪中国梦咯，乜乜又写一大篇嘢出嚟。你有冇？李娜见到之后，有鸠你啦！李娜攞完个冠军，第一句系乜嘢 ？Thanks for making me rich 啊！好似同紧佢嗰个教练讲，其实佢系同紧十几亿中国人讲啊，冇所谓啦，你班人冇脑冇人所谓，我做一个人啫，最好搵大钱 ，OK 啊，又袋千几万啦，跟住然之后嚟紧成亿咁样嘅广告赞助啦，李娜身上咪话俾你听咯，系咪先？唔受国家系统嗰套训练，我咪行出去咯，行完出去你问李娜，你今时今日问李娜。喂，你系边度人啊？佢一样话翻俾你听，我系中国人咯。佢有改变过佢嘅价值，佢嘅国籍咩？佢一样冇改变过佢嘅国籍噶。佢唔会突然间话俾你听，好似阿成龙咁样喺澳洲公开赛话俾大家听，其实我系半个澳洲人嚟嘅咁样。佢唔会噶嘛，大佬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所以我都系嗰句咯。我都好多牢骚啊，因为即系。 成日睇住呢種所謂叫做香港價值，我唔知呢一種係咪真係係可以完完全全去代表今時今日呢一種叫做即係香港呢個社會嘅一種價值。但如果係，我真係覺得好悲哀。我就希望，即係我希望大家就係、是、你唔好成日喺我面前同我講，其實你係上一代嘅人，你唔明白今日有幾咁艱難㗎啦，我真係揾唔到嘢做，哇大佬咪跟住然之後又俾人掠奪曬啲資源，每個年代都有啊，每個年代或者每個人喺呢個地球上生存，人嘅一生一定有高有低，有遇到困難有成嘅。問題係睇下你用一個 positive 一個 negative 嘅方法去面對咯。我只係同你講，我再同你講一次，如果你覺得今時今日香港冇得撈嘅，咪出去咯，就係咁簡單嘅啫嘛。成個地球咁大，容唔到你一個 individual 冇嘢啊嘛，大佬。 嗯。 真系 劳气完， 唔系劳气嘅，即系有感而发啦。希望即系希望大家会去谂，即系去谂清楚究竟你自己，你其实即系唔需要成个香港去孭喺你自己个包袱度咯。 但系我又即系我又咁样讲咯，你对于即系新一代嚟讲啦，可能系十九二十岁。甚至嚟緊往後五年之後嗰啲啦，你會越嚟越見到兩個極端嘅，兩個極端嘅就係話 ，OK， 一班可能係好無知嘅， 係 好無知嘅原因係我哋嘅香港教育制度嘅關係啦。OK， 咁好多嘢係佢哋發覺你完全係唔關心個社會啊，唔關心個時事啊，唔關心個政治嘅，即係呢啲我哋當所謂係咩咧？係一個常識，但係嚟緊個新一集可能係有一。大扎人系唔会去关心或者甚至唔知嘅 ，OK？ 又或者咁讲啊，阿迪 ，OK？ 你讲紧呢，我明白你讲紧呢样嘢。虽然 sorry 啊，斩断咗你，即系你讲紧喂，香港好多嘢 ，OK？ 教育制度又你又睇唔顺，样样你都睇唔顺眼。咁我咁样同你讲啦，你作为一个个人，你可以改变到几多嘢咧？嚟紧新嘅一年啦。马年2014亦将会可能亦都系香港一个大嘅时代。OK， 点解今日要讲咁多呢啲嘢咧？即系最近其实都百感交集，因为一到年尾啦。OK， 亦都见到新嘅一年，我即系譬如话，大家新年都会祝大家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但今年嚟紧一年系咪真系会开开心心咧？大家，即系我悲观嘅。OK， 越嚟越悲观，每一年越嚟越悲观。咁我自己覺得就係話，我哋作為每一個我哋自己一個微小嘅個體，喺今時今日呢個香港 ，OK， 嚟緊呢一年可能會見又要再見到政改，又會再見到佔領中環所有呢啲嘢。我當然我哋可能好多人好似我咁相信一套民主自由嘅制度，但我哋知唔開心就係我哋見到呢套制度好似會一路都係行唔到落去啊，之如處理嗰啲好多呢啲咁嘅問題。但我想讲嘅就係、是、即係你要面对呢个现实嘅。你作为一个微小嘅个体，你能够做到嘅嘢有几多呢？到最后我今时今日嘅喺香港所有嘅社会问题，就係、是、因为我哋真係冇一个我哋可以选出嚟嘅政府嘛。又或者咁讲，我哋有权选出嚟嘅政府，可能到最后都係达唔到我哋要求，但係我哋心甘命底，我哋宁愿行呢一套。呢、這个世界好简单㗎咋，再讲多几句。尤其是喺一个华人嘅社会，喺一个中国人嘅社会，几百年成千年，我哋都系喺一两样嘢里面作出抉择㗎咋，就係一种开明嘅专制。同埋民主自由 ，OK？ 喺呢一二千年嘅历史里面，中国从来都冇中国人，大部分时间都冇人选择民主自由嘅。大部分嘅中国人都选择一种叫开明专制。咩叫开明专制呢？就是、我仍然觉得专制系好嘅，只要大家赌彩数嘅啫。当我投胎去到 有明君有太平盛世嘅年代，咁我咪正囉。今时今日香港有啲人都好多人都係咁样諗㗎，搞咁撚多嘢做乜撚嘢呀，係咪先。唉，我哋个祖国又崛起，又啊经济又起飞，咁你唔好搞咁撚多嘢啦，坐喺度就等收錢啦， enjoy 個成果咪得囉，係咪先。話知佢係有冇得選都好啦，呢一種係成個中國，即係大部分中國人都會係都係會選擇呢樣嘢。 嗯， 我想同呢班所謂本土嘅年輕人講，如果你相信幾樣嘢，第一，你冇能力去改變呢個社會，而你又相信香港嘅社會大部分人係相信偏向一種開明專制嘅，到最後你只有兩個選擇，一係焗收，焗住去收，一係你就走出嚟勇武搞革命，推翻個政府。OK， 我唔覺得有第三種選擇嘅。咁如果你覺得你勇武唔到，搞唔到革命，你只有焗收嘅啫。OK。焗收包括埋离开呢个香港，然之后去发展你自己，你仍然都系一个香港人嚟嘅，咁够唔够清楚呢，系咪先。咁你好过你日日就喺度文革式咁样喺度唔知做乜撚嘢啊嘛，系咪先。我觉得咁样系咪会好啲呢，即系我未必提供一个最佳嘅选择俾你，不过我提供多一个选择俾你啦。即係希望係咁啦，或者又咁樣啦， 咁樣講， 包容一下官一拿啦，好唔好？就係咁啫。你想講但係乜嘢呢？ 好啦，複雜嘅係頭先我講到呢，就話可能嚟緊會有一扎人係好無知好成啦，而另外一扎人嘅就係正如即係而家呢個情況嘅，就係話可能佢會某方面好關心或者好了解個社會好政治，甚至佢係覺得佢係比較上偏激咗少少嘅 ，OK。但係嗰個問題之在於嘅就係話，你冇一個人會去願意去解決呢啲問題。第一，第二，你頭先所講嘅就係話，其實好大部分人，我自己覺得喺而家即係有呢個風氣又好咩都好，因為喺個現實世界嘅生活當中係冇一個認同性喺度嘛。而其實点解要喺个 Facebook 度，我所谓所讲一个文革式嘅批斗啫 ？OK，我谂我同你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当时嗰扎所谓嘅好后生嘅红卫兵，要跟风嘅原因系因为有个自我肯定性喺度嘅啫，唔跟就死啊嘛。当然嗰个系牵涉 其中一样啦， 命嘅问题啦，但好多嗰个问题嘅就系话系个肯定喺度啫嘛。其实都系一样嘅道理咯。你叫佢走翻去现实，喂？香港人从来系唔捻会面对现实噶啦，无论系上一代又好，同埋呢一代都好都系噶啦。我谂悲哀嘅呢样嘢。 悲哀 ，positive 都要睇事情啦。嗱，仲有咧，虽然时间咧就已经好长，不过咧大家冇办法啦。呢有一个回应咧，我觉得都要喺蛇年咧要读埋佢嘅。呢个咧就系我收到一个电邮啦，就是、一位广州嘅大学生，哇，好开心嘅，一收到一啲内地大学生咁咧，我姑且叫佢做。freshman 啦，应该系啊，咁佢就话首先声明，我系一个咧本土土生土长嘅广州仔，我听过你上次咧对呢件对呢个咧领取综援嘅嗰件事啊，吓、啊、即系家庭团聚嗰件事嘅一啲睇法，咁佢话咧就佢自己个人咧就觉得咧系。唔认同嘅，有问题嘅。佢话唔好话你哋香港啊，就讲广州啦。佢话如果按照阿杰斯仔你所讲嘅做法咧，咁其实广州人就有咩保障咧？嗱，俾我慢慢读啊，因为佢好多广州字啊。咁仲有咧就是、如果当自己 local 嘅地方人。嘅人咧都冇享受到應有嘅福利，但係個市政府就一直係咁向啲外地人提供保障，從好多方面好多時導致廣州人都冇辦法解決自己嘅問題。佢話北上打賞前幫助嘅 嘅人裏面呢，喺廣州嘅基本上都係廣州人嚟嘅。佢話玲姐啦、梁錦強等等啦，都係廣州人，但係個市政府就根本對本地人嘅照顧都不足。咁啊，如果按照你咁講，外地人需要社會福利，咁係唔係就同時推進，並且本地嘅推進多一啲呢？所以呢，佢阿 Freshman 呢個人就認為呢，有啲理解你哋香港人嘅情緒問題，你話城市冷漠，但係我哋嘅問題呢嘅根本呢係冇解決到。咁佢話呢，以上呢就係佢嘅一個即係一啲個人嘅睇法啦。嗱，咁我大致上我因為其實我真係好想用成支時間去回應阿 Freshman， 因為仲有佢有好多其他問題問我嘅。咁我盡量簡短去講啦，再重新講呢件事啦。最近其實亦都睇過一個論壇啊 ，YouTube 睇過論壇，有黃楊達啦，有陶傑嘅。咁陶傑其實都有一種睇法，就係話佢話，佢揾唔到全世界有一個移民嘅國家，即係譬如好似好 popular 嘅加拿大啊、澳洲啊或者美國啊 ，OK， 係會無條件咁樣去接受啲人移民去佢自己嘅國家嘅。咁所以佢就覺得咧，家庭團聚呢個咧係有問題嘅，因為簡單嚟講就佢覺得最主要嘅問題就係喺政府冇嗰、那個冇權去審批嗰度啦 ，OK， 咁我就一併答埋阿 Freshman 啦。首先我想講嘅就係咩呢，我其實以前喺我講呢個問題時候我都講過，就係、是、香港有另外一種選擇嘅，還掂你回歸咗大陸咯，你咪學曬中國所有各地嘅城市咯，户籍法 ，OK， 冇户籍冇福利，有户籍我就俾福利你，得噶，冇問題嘅。但我從係乜嘢呢，我都講係從嗰個價值觀去出發。那個價值觀嘅就係話呢個家庭團聚搭埋陶傑嘅就係、是、我亦都揾唔到一個移民嘅國家呢係會對自己國籍嘅人嘅家屬呢係會有任何嘅即係標準嘅審批嘅。OK， 我都揾唔到啊！調翻轉，我想講嘅係乜嘢呢？我都講啊，嗰、那個唔係一個移民嚟嘅，嗰、那個係香港人嘅家屬嚟嘅。每一日150人嗰、那個 ，OK， 我同意，我哋都講咗，我重複再講一次，我極度同意香港政府係應該要攞翻個審批權，或者重新審視過係咪每一日有150個。但係個基本價值係話俾再要話俾大家聽，嗰啲係香港人嘅家屬，佢哋係 born to be 有權嚟香港去生活嘅。如果你話你要喂，你話如果要講到要到陣時你，你話喂香港人 ，OK， 你冇錢嘅或者你失業嘅長期失業嘅，你又連翻內地娶老婆嘅權利都冇嘅，或者你即將翻內地娶老婆，跟完之後呢要有資格審查嘅，咁我覺得真係該會啦。呢個社會唔係即係你唔可以因為你話人口膨脹而咁樣去改變你自己嗰個基本嘅即係對人權嘅價值觀㗎嘛。呢個係我嘅睇法囉。Freshman 其實我想話俾你聽嘅就係、是、你講緊嘅係用一種你講緊嘅係一種用內地嘅思維啊，去諗呢一個問題。你舉咗一啲例話，喂，你話梁錦強或者係阿玲姐，佢哋嗰個個別嘅個案嘅問題，得唔到廣州政府嘅充分嘅幫助，嗰個係另一回事嚟嘅。嗰個係中國每一個地方嗰個地方政府嗰個福利政策嘅執行出現問題啊。唔關話欠缺對本地人缺少保障呢樣嘢。即係我再舉多個例子，就係、是、喂，你話中國冇社保咩？有社保㗎嘛，有社保㗎，點會冇啫？但問題執行上有問題㗎嘛，因為中國大部分嗰啲社保係俾佢政府虧空咗嘛，大哥。而家已經喺度玩緊嘢啦，準備延遲嗰個退休年齡啦，點解呀？因為佢唔想俾返啲錢你㗎嘛， 那個是一個盜賊的行為，你中國人繼續要選擇一個這樣的政府做你的政府 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跟我們講緊的價值觀是兩樣嘢嚟㗎。即係如果喂好，如果要再問一個問題，廣州人如果我娶條湖南妹嘅，跟住然之後嗰條湖南妹唔俾嚟廣州嘅，你自己去諗啦，呢個係咪一個 call out 嘢嘅一個做法呢，之如此類，或者佢嚟到佢 enjoy 唔到，而家都係㗎。你佢 enjoy 唔到個 enjoy 唔到廣州嘅 benefit 啊、福利啊、所有嘢佢 enjoy 唔到噶，咁你覺得你又覺得係咪理所當然呢？自己去諗啦，因為今日個時間節目時間太長啦，我哋或者日後有機會我哋可以再講啦。咁、或者大家對即係、就是、對我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嘅，或者睇法嘅，或者對呢個問題好多睇法嘅，咁咪繼續喺 Facebook 我哋交流，我哋或者下一集我哋可以再講咯。 係啊， 你有冇咩補充啊？ 我就呢、這個 topic 就冇嘢補充 啦。 咁但係有啲嘢要交代下嘅。 好。 咁呢都係關於馬術嗰邊嘅啫。咁、新一期嘅天下呢就將會喺28號咁年28度出，咁大家可以到即係報啲報攤度睇下啦，咁當日就會出㗎啦。係啦。 咁、okay. 你話至於再交流多少少嘢啦，咁趁呢個節目第一樣嘢提返各位啦，就二號嗰日初二嗰日北上就暫停㗎啦。OK、嗯。咁另外就年30晚呢嗰日呢就大變動嘅。OK、嗯。第一樣嘢年30晚嘅大師嘅淺個 live 呢就已經下午3點到嘅。 OK。 咁一定禮拜二就會出通告㗎啦。 真係勤力呀、大師。 係啦。咁下午3點記住。第二樣嘢就係獅子個反晚呢就會 cancel 一集啦。OK。 OK。 咁第三樣嘢就係咩呢，初一嘅足球頻道亦都會暫停啦。 係。 系啦，咁就29号啦，就会有新春特别版嘅点子冰冰啦。咁然之后咧，今听日27号，师兄嘅哭波桑亦都会系调咗去礼拜一嘅。 OK， 11:30下载。咁另外下个礼拜日嘅曼联新闻咧就会暂停。OK，咁如常嘅节目包括网点会继续星期一啦，星期二继续有2、3、4啦。咁另外年30晚咧，卡妹第三辑嘅有食唔食就会翻嚟噶啦。 OK， 哇，好清楚。咁啊，再清楚啲就系咧。傑斯嚟緊一個禮拜呢三個節目都唔使做，嘩實在太開心，包括北上頻道啦、北京飯店啦、足球頻道啦，全部都唔使做，正到爆。咁、再同阿 Freshman 最後講多兩句啦，因為呢佢個 email 呢其實係好多嘢可以回應嘅，咁但係因為今日嘅節目問題啦、時間嘅問題，咁應承你啊，即係我覺得好值得去分享佢嘅好多好多嘅睇法，咁睇或者下一集啊，我哋可以再繼續回應阿 Freshman 個 email 啦。咁就大致上係咁啦。咁蛇年嘅北上頻道呢做到呢度就差唔多啦。 係啦。 咁就 馬年返嚟。 馬年先返嚟啦。咁都係希望大家開心心啦，過一個年啦，咁就最緊要其實都係開心啫。咁同埋就係衷心祝願大家身體健康，最緊要係身體健康。咁仲有咩讲？ 冇乜嘢啦 ，OK 好啦，咁送埋最后一只歌俾大家，送晒俾所有嘅香港人啦。林永亮啊，路始终一段，咁结束我哋蛇年嘅北上频道，下一集嘅马年翻嚟再见。 好 ，OK， 拜拜。拜拜。 漫长路，每当回首，人如尘转圈。中有没有自愿，还是没挑选？漫长路有风和尘，聚和别，甜与酸。虽说路始终告一段。谁能没往事留恋？今天风中一个人，回头望一生弯弯曲的路，心里面微酸，但也是仍觉暖。